哦，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别动。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雨月。今天呢，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真实》，这是英国乐团史班道芭蕾的著名作品，收录于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它经典到什么程度呢？它曾经被多次采样，也出现在很多的欧美电视剧啊，还有电视节目啊，包括电影当中。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电影《像素大战》当中的原声。电影讲述了一群外星人误将街机游戏的视频解读成地球对他们的开战宣言，啊，所以呢，他们就从此决定要攻占地球，并且呢，他们用游戏作为他们的袭击策略。于是，曾经的街机冠军，如今的家庭影院安装工山姆，带领几个经典的街机终极玩家，他们汇聚在一起，保卫地球，哈哈，通过打游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卫地球。电影当中出现了许多精彩的街机游戏，但是却是一部评价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就让我们来听一听电影《像素大战》中的这首经典老歌《True》，真实。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to-toe.This is the sound.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和经典游戏相关的电影基本上评价都比较糟糕，哎，但是以游戏为主题的电影反倒会吸引大量的忠实影迷。比如说法国的经典电影《两小无猜》，讲述了失去母亲的小男孩朱利安遇到了新搬来的波兰小女孩苏菲，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要说敢，这就是游戏的规则。一个游戏两人玩了十多年，他们什么都敢，除了承认彼此相爱之外。电影当中有一首改编后的《玫瑰人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O seu olhar brilha no meu, seu riso ri na minha boca, seu grito que me torna rouca, meu coração bate no seu cão,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lui pour moi, pas pour lui dans la vie. Il me l'a dit, l'a juré.Alors je sens en moi mon cœur qui bat. E nossas noites só em sim. A vida volta e a dor passa. O seu calor que me abraça. E esse amor que não tem fim.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Je sens en moi mon cœur qui bat. 说起跟游戏相关的电影啊，有一部口碑非常好的系列电影咱们不得不提，那就是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詹妮弗·劳伦斯主演的《饥饿游戏》。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北美洲在一场大战当中被摧毁，人们建立了新的家园，哎，但是新的家园有新的政策，在管辖区的12个区必须选出一男一女共24名选手来参加这个所谓的饥饿游戏。在饥饿游戏当中，不仅要在游戏里面与各种的野兽对抗，而且啊，必须要杀死其他的选手，最后一名在生存下来的同时可以获得巨额的奖金。这一系列电影共有四部，每一部的原声带都非常好听。 The sun is going down, you'll be all 饥饿游戏当中，詹妮弗饰演的女主角凯特尼斯是所有反抗者的精神领袖。那在原著小说当中呢，凯特尼斯的父亲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吊人树之歌》。这首歌曲在第二部和第三部当中均有出现，而在电影当中，这首歌曲由詹妮弗·劳伦斯亲自演唱。她站在一群反抗军面前清唱了这首歌，而接下来奇迹发生了。众人在他的感召之下，他们提着一箱一箱的炸药向着士兵把守的大坝冲去。你看到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紧跟着又冲了上去。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They strung up a man. They say who murdered three. Strange things have happened here. No stranger would it be if we met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where dead man called out for his love to flee? Strange things did happen here. No stranger would it be if we met 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Coming to the tree where I told you to run so we'd both be free. Strange things did happen here, no stranger would it be if we met 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where a necklace of hope side by side withStrange things have happened here, no stranger would it be if we met 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where I told you to run so we'd both be free? Strange things have happened here, no stranger would it be if we met 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They strung up a man. They say he murdered three. Strang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you. Stranger would you be? We left 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说到《饥饿游戏》，咱们不得不提的是另一个以游戏为主题的系列电影，叫做《移动迷宫》。这个系列电影啊，只有第一部是纯粹以迷宫游戏为主题的，讲述了男孩托马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巨石组成的巨大迷宫当中，他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和他一样，在这个迷宫当中呢，还有一些同样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孩子。每天早晨，迷宫的大门就会被打开，而到了晚上就会关闭。入夜之时，迷宫的形态也会跟着不断的变化。每个月就会有随机的一份物资以及一个新的迷宫玩家到来。而我们的主角托马斯作为新玩家进入迷宫的时候，想起的就是下面的这段音乐。 戏为主题的剧情电影有很多，大多数呢都是动作片、悬疑片。著名的悬疑片导演大卫芬奇执导的《心理游戏》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亿万富翁尼古拉斯在弟弟的指引之下参与了 CRS 俱乐部的游戏，并且渐渐地投入到游戏当中，却发现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正在被拖向深渊的故事。这部电影的音乐由好莱坞最出色的电影音乐家之一霍华德·肖制作。下面呢，就是寄托了整部电影情感的配乐《尼古拉斯生日曲》。

月影留声。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鱼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游戏相关的电影配乐。那说到现代的游戏啊，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电子游戏的精致画面。那么其实很多的游戏主题的电影呢，也都是动画电影。比如说电影《无敌破坏王》，讲述了破坏王厌倦一直在游戏当中做反派，于是他决心离开自己的游戏，去闯荡别的电玩世界。旅途当中，他误闯了多个截然不同的游戏世界，遇到了严酷的士兵队长，还有刀子嘴豆腐心的倔强的小女孩云尼露，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反派逆袭。这是一部口碑和票房都不错的动画电影，续集也会在今年年底上映，主题曲也是充满了浓浓的电子风。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你？游戏电影，很多的人可能想不到啊，华语影坛有很多类似主题的电影啊。2014年动画电影《破晓奇兵》上映了，由宋运峰执导，比尔伯顿参与剧情和故事设计，中外团队共同制作，像胡歌呀、景甜啊、徐娇啊，这些人都参与到了配音当中。这部影片呢，改编自网络游戏《龙之谷》，讲述了网游当中的时间50年之前，屠龙联盟平息第一次黑龙突袭的故事。主题曲由张靓颖献唱，也算是一部非常大制作的电影了。让我们来听这首《破晓以后》。 失去繁星的天空，黑的沙漠，灵魂的火焰在风暴中闪耀。 撞碎倔强，一遍体鳞伤，水晶的光芒从裂缝被释放，洒在沙漠蛮荒，不声息的成长。当你把绚烂重回我的眼， 电子游戏是很多80后甚至90后童年时的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一提到电子游戏呢，我们马上就能分清楚啊，这些是日本的游戏啊，那些呢是欧美的游戏，这是不一样的。日本拥有许多优秀的游戏厂商以及设计公司，这些游戏的产品衍生出来的电影当然也是非常的丰富。2013年电影《猎天使魔女：血色命运》上映了。影片呢是改编自动作游戏《猎天使魔女》，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光阴复苏在现代的魔女贝优娜塔凭借着微弱的意识不断在现实当中寻找自我的故事。这部电影人气非常之高，电影导演呢也是第一个凭借动画电影入围艾美奖的日本导演。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的主题曲《部分残缺》。 2015年电影《模仿游戏》上映了。这部电影呢，讲述了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的传奇人生。故事主要聚焦于图灵协助盟军破译德国密码系统英格玛，从而扭转了二战战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电影里面呢，图灵为了给自己的解密团队找到破译密码的好手，他特地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检验才能的填字游戏，名片呢也因此而来。音乐大师亚历山大·迪斯普拉在3个星期之内就为这部影片创作了原声。下面让我们来听《图灵人物曲》。有些的剧情电影把它的名字直译过来呢，就叫做某某游戏，也直接明了地点明了这部影片的主题。比如说著名的电影《逍遥法外》，我们可以把它译成是猫鼠游戏。这其实呢是一部传记电影，讲述了 FBI 探员卡尔与擅长伪造文件的犯罪嫌疑人弗兰克之间进行的一场猫捉老鼠，然后呢老鼠再回过头来逗猫，总之就是不停较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了，这部影片呢不是要神话真实人物弗兰克的犯罪行为，而是要传递一个罪犯回头是岸救赎自己这样的一个主题。电影描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因此呢配乐也是相当的有年代感。 The look of love is in your eyes. The look your heart.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头号玩家》当中的插曲吧。这部影片实在是太精彩了。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影史经典，又是小众神作啊，街机游戏啊，怀旧美剧啊，老歌金曲啊，每日二次元等等，这些文化一网打尽。电影引发了无数人的怀旧狂潮，从高达、闪灵，再到哥斯拉啊等等，这些都是无数人的青春与情怀。电影选用的配乐同样是惹人怀旧的，充满年代感的歌曲，比如说开场这首啊，伴随着绿洲呈现而起的这首 Jump， 正是来自于上世纪著名重金属乐队范海伦的经典曲目。歌曲发表于1984年，在今天听来依然是能够振奋人心。好了，伴随这首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啦。我是愉悦，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熟悉的脸孔， 잠은 주문에 만나 시도 발회 美好的生活。